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春节马上到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一块儿跟我们来聊一聊春节的相关内容和英语学习材料，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its customs. There are many activities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period, which may last about half a month. These traditional customs may include enjoying a family reunion dinner, putting up spring couplets, giving red envelopes,staying up late、啊、你比如说这个庆这个年三十是吧，你肯定是有一些活动的，最重要的就是那年夜饭，这是这个 reunion dinner。 对，这些单词呢跟春节有关，而我们知道四六级考试翻译啊写作啊经常会考到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曾经就有一次考试就考到过春节， 所以说大家还是应该好好的去把这些东西弄得细一点，把这个词汇表达方式搞清楚。 好， 好，首先呢咱们先看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啊，首先就是这个腊八节啊，前期嘛腊八 The 腊八 Festival. Some Chinese start to celebrate and prepare for New Year as early as month 12, day 8 of the lunar calendar. 你看就是说表达腊月腊八这个节日就是腊月的八号，也就是说 month 12啊，大家知道 lesson 1就是第一课， month 12就是第十二个月， Day 8就是第八天， 也就是说在十二月的第八天 of the lunar calendar 就是阴历、yeah. 这个时间是腊八节，好多其实正式准备春节的就是从腊八开始算起。 This is a festival called 腊八 festival or the 12th lunar month and 8 it's in 2018也就是今年2018年 It's January 24th 啊，就是春节有的人从腊八1月24就开始了。好，首先呢有这个 cleaning the house 啊，先要扫除啊，就是from the 23rd of the 12th lunar month which is February the 8th 2018 Chinese people carry out a thorough cleaning of their houses. The cleaning is called sweeping the dustSweep 就是扫 The dust 就是灰尘， 把灰尘给扫掉就是大扫除的意思吧、哎、 对。 And represents a wish to put away old things, bid farewell to the old year and welcome the new year. 这个扫除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一个愿望、represents a wish, a wish to put away old things. 对， 把过去辞旧迎新嘛， 没错，把旧的给它辞了，就是Bid farewell to the old year, 跟旧的一年说再见告别， 以此来欢迎新的一年啊、to welcome the new year. 嗯哼，那么 bid farewell 就是很地道的英文表达与什么告别的意思啊。To bid farewell to the old year. 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购物啊， new year shopping.这就是春节前的购物，英文就说是 New Year shopping. People buy New Year food and snacks, New Year decorations and clothes for New Year before the New Year's Eve. 啊，就是在年三十之前呢，你要买吃的、零食啊，还有这个装饰物啊，然后还有这个新衣服。Chinese New Year is a time for shopping. So it is a shopping boom time.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呢，大家购物非常踊跃，所以说是一个购物的高峰时间，叫做 a shopping boom time. Boom, B-O-O-M, 啊，就是鼎盛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花钱啊，去商店啊，你看那个超市啊，都特别挤。Chinese people may be thrifty most of the time, but they seem quite generous in their spending during their traditional festivals. 好，这边有一个词叫 thrifty. Thrifty 就是俭省的。 平时呢，大家都比较节约。 哎， 但是呢，到了节假日，特别到了春节，那种辞旧迎新啊，可以买新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去商场大方的花钱了。 对，所以 generous 是大方的。就是 G-E-N-E-R-O-U-S 就不那么抠门了啊。Thrifty 是俭省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不太吝惜这个钱。 For example, they buy everyone new clothes for the festival 啊，就是会给每一个人去买新衣服， whether they need them or not 啊，就不管他是否需要，他都会去买新衣服。 There are New Year's street markets on the days beforeThe festival, 啊，就是在这个节前夕呢，会有大街上的集市摆摊儿，啊，就是办年货，啊，其实这种购物呢，中文就叫做办年货，采办年货。好，这个 street markets,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个变种，就是它会在这个商场，一个开阔的地方把这个年货给摆上，啊，零食啊这些东西。接下来呢，就是2018年啊，它会有年三十是在 February 15th 啊，2月15号 ，New Year's Eve activities 专门是在年三十啊。首先呢是 to put up New Year decorations 啊，先要装点一番。Although some people decorate their houses several days before the festival, most people do it on the New Year's Eve.Houses are decorated with red lanterns, red couplets, New Year paintings, and red lanterns. 2018 is a year of the dog, so dog images will appear on decorations. 虽然呢，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把房子给他点缀起来呢，他会在春节前几天去做这个工作，但是大多数人呢，都会在年三十啊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房间呢会贴上红色的各种的装饰，比如说有红灯笼，有红对联，还有呢这个专门的这个年画，叫 New Year Paintings 啊，年画我觉得还是挺喜庆的哈，基本上就是娃娃呀，然后哎有一些吉祥的字啊，还有 Red Lanterns 红灯笼。然后呢，这个狗的形象啊 ，the dog so dog images 啊 will appear on decorations 啊，就会出现在许多和过年相关的地方。这个装饰上面都有小狗的形象。接下来呢，他就说呢，在农村啊，这个习俗呢就会更复杂一些。Chinese New Year decorations are more complex in rural areas, where people not only wish good luck for their family, but also for their livestock. Hence, people not only decorated their houses, but also the places where their livestock live. 啊，为什么在农村就更复杂了呢？因为呢，人们不光是希望家人在来年有好的兆头，同时呢也会为他们的家里养的各种动物去祈福。 Hence people not only decorated their houses 就人们不光是装点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住所，还会去装点动物的，比如说鸡舍牛圈就是 places where their livestock live 这个 livestock 就是在农村养的各种动物。People may decorate their houses using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things. 具体用什么东西呢？会用下面说的这些东西里边的一部分，也许都会用。Affixing door, God images. 首先呢，就是这个门神door God. 门神pasting a door God image. 就是要贴这个门神 on the door. 在门上面贴。好，来把这一段读一下。 Pasting a door god image on the door is an important custom among Chinese people during Spring Festival. In the beginning, door gods were made of peach wood carved into the figure of a man hanging by the door. Later, people pasted printed images on doors. People paste the door gods on doors as a prayer for blessings, longevity, health, and peace. Two door gods on double doors are thought to keep evil spirits from entering. The door gods symbolize righteousness and power in China. Therefore, Chinese door gods are always scowling, holding various weapons, and ready to fight with evil spirits. 好，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这个门神的形象啊。他说把这个门神的形象贴在门上呢，其实是一个春节的很重要的习俗。那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门神形象呢是从这个桃木上面要雕刻出来，然后把它挂在门上。Peach wood， 桃木，大家知道这个桃木是有辟邪的传说中哈。后来呢，人们就是把这个打印的这个门神形象贴到门上。再往后来呢，这个门神他呢其实是有这个含义的。他是要祈求好运啊，并且呢要有长寿和健康以及和平的含义。那你这个门呢，左右两扇贴两个，就是 double doors 啊，两扇门上都要贴上门神，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那么不吉利的这些个小妖怪什么的，一看到门神，哎，就被拒之门外了。那么它呢还象征着正直啊，叫 righteousness 啊，还有权力。所以说呢，这个在中国贴门神啊，这个门神呢还会横眉立目啊，而且呢手持各种的武器啊，准备与邪恶的势力战斗，基本上这个是门神的那个感觉。好，那当然贴春联也是必须的咯， putting up spring couplets 啊，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 couple 就是一对儿， couplet 所以对联，对联嘛，就是一对儿， 一般都是 couplets， 对， 加 s 的一个复数形式， 没错， a pair of couplets 可以这么说吗？一对， 好，通常都不需要用那个 pair， 直接就是 spring couplets 贴春联啊。你们家贴不贴呀？ 贴呀，肯定贴啊。 嗯，而且好多的公司送礼，比如你去超市买个什么东西，哎，他会赠送你写好了的春联， 嗯， 然后呢底下把自己的超市的名字放上去， 是 顺便做一广告， 对对对， 是吧，你贴在门上一看，哦，这个是超市来的啊，附近应该有这个超市啊，无形中就算是一个很好的 广告。 Spring couplets or New Year couplets 啊，这两个名称啊，春联或者叫新年的联are paired phrases， 也就是说它是成双成对的那种习语啊。Typically of seven Chinese characters 啊，通常是七字组成，就是春联左边一扇七个字，右边七个字，所以是 seven characters each written on red paper in black ink， 一定要是红字， 黑色的墨水， 对，黑墨啊，你不能 红底黑墨， 对，你不能这个用别的颜色的啊。 嗯，一般都是从来没见过白色的纸写的春联，都是红色的纸写的春联， 黑色的字， 黑色的字，红色的纸， 对， 写的春联都是这样啊。 And pasted one each side of a door frame， 然后你是贴在门框两边，左边右边各一侧，各一张啊。 啊，你看这英文表达的就是 pasted on each side of a door frame，就是这个门框 door frame 两边一个。 Sometimes a phrase of four or five characters is affixed to the top of the door frame as well。 说的什么？说的是中间那一部分了， 就是横批， 横联啊，横批，就一般那个门框左边竖着来一条，右边竖着来一条，然后门框上面还会有横过来的一个横批，这个就叫做A phrase of four or five characters is affixed to the top of the door frame as well. 好，那么这个横批呢是四到五个中文字啊就行了。 New Year couplets are filled with best wishes. 它这个含义呢基本上都是良好祝福。Some people write the couplets themselves, but most people buy them ready printed from the market. 有的人还自己写春联，但是呢也有直接就是从这个集市上买现成的印好的。印好的叫 ready printed。大家记住这个 ready 后面加一个过去分词，这种用法。比如说成衣就是已经做好了的衣服，叫 ready made garments。 made 就是制作，做好了的就是 ready made garments。 ready printed couplets 已经打印好的这一种红色的 春联。所以这个词的构词的方法是 ready 加上过去分词。好， pasting spring couplets is thought to keep evil away， 也是辟邪的。好了，那么这个习俗我觉得也不错，下面咱们直接过渡到实惠的吧。红包吧，怎么也得 红包英文怎么说呢？ lucky money。 嗯哼， 可以这么说哈。 好，两种叫法，一种叫 red envelopes， 这是直译红色的信封。红包就是 red envelopes。 也可以呢另一个说法叫 lucky money。 因为红包的另一种说法叫压岁钱，就是这个钱给你是祝你好运的，所以叫做 lucky money。 没错，那咱们看一下英文怎么解释这个红包压岁钱。 Parents usually give their children red envelopes after the reunion dinner, wishing them health, growth and good studies in the coming year。 这个家长呢通常是在年夜饭之后给孩子一个红的信封，里边就是有这个压岁钱了。 这个红的信封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Red envelopes always have money in。 里面是放钱的。 Money in red envelopes is believed to bring good luck. As red is China's lucky color, so it's called lucky money as well。 好，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放在红信封里头这是习俗里边比较注意的，它是一个表达好运的。好，这个红包给孩子解释清楚了，再来就是看春晚。 看春晚，这个每年都有一次春晚每年春节这个必须播的一个节目。 对，那英文怎么表示呢？ 就是春晚。 Watching CCTV's New Year Gala。 New Year Gala 新年晚会春晚，春晚顾名思义，春晚就是中央电视台组织的。 对， 他们播的，所以是 CCTV's New Year Gala。 对， Gala G-A-L-A 就是大型的表演。 其实我知道大年三十那天晚上除了央视的春晚，其实各个地方卫视各个地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春晚。那么比如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呢， 那也可以就叫做北京 TV's New Year Gala， 或者叫做 BTV。 对， BTV's New Year Gala。 那 CCTV's 呢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晚会。 没错。 好了， It's become a China custom for many families to watch the CCTV New Year Gala while having their dinner. The gala starts at 8 p.m. and ends at midnightWhen the New Year arrives, featuring traditional folk and pop performances from China's best singers, dancers, and acrobats. 这一句话就把春晚的内容全部概括了春晚它是那天晚上8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午夜，到新年来临的时候。 对，我记得每年的春晚到了这个凌晨，都会有个倒计时，来迎接新的一年。 那么这个演出呢通常都是有传统的节目，还有一些民间的，还有一些流行的表演。 这些就是 the traditional folk and pop performances from China's best singers, dancers and acrobats。 那 singers, dancers 咱都比较熟这个歌舞演员。那 acrobats 是什么人呢？ 杂技演员。 对，那说这个节目有这些内容，英文用动词 feature 及物动词它有什么什么什么具体的东西。 So CCTV's New Year Gala features traditional folk and pop performances from China's best singers, dancers and acrobats。 好，那么除了这个看完春晚之后呢，十二点还有的人怎么样呢？就熬夜守岁。这个英文呢其实特简单， 啊，就是 stay up late， 晚睡啊，熬夜的意思。This custom is called 守岁啊， to keep watch over the year。英文字面的意思就是去守着，就是看啊，观看观望。Chinese stayed up all night in the past, but now most stay up only till the midnight 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 die down. 以前守岁呢就是要通宵，叫 stay up all night. 但是现在呢，只要这个午夜的鞭炮放过之后，声音渐渐的小了，这个守夜就结束，可以睡觉去了。所以他说 now most stay up only till the midnight firecrackers and fireworks die down 啊，就这个放鞭炮的声音逐渐的消失变小 die down。 你一般午夜就是这个年三十几点睡啊？ 一般我看完春晚就睡了。 啊，你还真看完啊？ 那会儿看完以后还睡不着，因为外面放鞭炮 太响了哈， 太吵了，特别是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嗯， 就是到那个整点大家开始噼里啪啦的去放鞭炮了， 哎， 那你根本是睡不着的， 太吵了， 对 啊，所以呢，这个一旦鞭炮放完了，就可以开睡了。 嗯，是的， 不错。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TV， 这个嘎啦这词儿，我觉得好多同学觉得特别扭啊。 嘎啦嘎啦，感觉像什么 GALA 嘛，嘎啦， 就跟一个相声词似的，是不是？嗯、好，那当然了，也有的这个。到北京来游玩的，到了年三十的时候，人家会去大钟寺去听钟声。 嗯， 其实听钟声这也是好多地方的，在这个年三十要去做的事情，叫 listening to a New Year bell。 A bell is a traditional symbol of Chinese New Year, and Chinese believe that ringing a large bell can drive all bad luck away and bring good fortune.Chinese people like to go to large squares or temples where there are huge bells rung on New Year's Eve at midnight. 哎，就是说呢，传统里边呢，钟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标志。那么这个中国人呢，就认为把这个特别大的一口钟给它敲响，能够驱赶厄运，迎来好运。这里边呢，运气呢，除了有 bad luck to drive bad luck away， 有 bring good fortune 啊 ，fortune 也是 good luck 的意思啊，还有财富的意思。这个 fortune 有两个意思。好，那当然了，这个有财富有好运，这往往都是啊一箭双雕的。那么他们喜欢，就中国的人呢，喜欢去一个大的广场或者去寺庙。就这个地方呢，通常就会有那种特大号的钟，然后在午夜的时候呢敲起来。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begun to go to mountain temples to wait for the first ringing of the bell in the new year. 寒山 Temple in 苏州 East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is famous for its bell to herald Chinese New Year. The custom is even beginning to be adopted by the expat community there.啊，他说在这个苏州的寒山寺，就是去山里的寺庙听钟声。这个苏州寒山寺呢，其实是很有名的这么一个听钟的地方。嗯，然后它呢标志着新年的到来。Herald 是一个动词，及物动词，先驱，就是它是新年的先驱，钟声先响，然后新年到来。那这个习俗呢，甚至已经被这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啊，也逐渐的去吸收了。好，那么新年的习俗呢，咱们就今天呢学了不少。 那今天内容就是这一些，希望这些内容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启发和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